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联播。 1957年10月，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在苏联发射成功，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，宇宙空间开始成为人类活动的新疆域，并且将这一年定为第一个国际空间年。近半个世纪以来，航天技术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巨大的进展，航天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科学活动、军事活动、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许多部门，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2016年9月15号，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。10月19号，神舟11号飞船与天宫二号自动交会对接成功。天宫二号是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太空实验室。人类探索宇宙奥秘的脚步继续向前迈进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纪实文学，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。作者刘进军，主编陆永祥，演播文天。 人类不能没有精神家园，尽管每个人心目中的家园是不相同的，科学和艺术让哲学更真实，哲学则让科学和艺术有目标。人类应该给月球送去文明，让那里开满科学、艺术和哲学之花。艺术品《倒下的宇航员》堪称月球的真、善、美。在人类飞天历程中，有18名宇航员倒在征途中。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首次登月时，指令长阿姆斯特朗曾代表美国和全人类，将一块纪念牺牲宇航员的牌子安放在月球上。在月球上还有一件唯一的艺术品——倒下的宇航员。它是一座 8.5 厘米高的宇航员铝制雕塑。1907年的一次晚宴，让比利时艺术家保罗有幸结识宇航员大卫·斯科特。斯科特希望保罗制作一座小雕像，以个人名义纪念那些为宇航事业牺牲的宇航员们。保罗不懂航天，但他懂情义，于是欣然答应。斯科特希望雕塑符合月球环境，轻巧牢固，能承受月球上的极端温差。这座雕塑代表牺牲了的宇航员，不能有性别和种族特征。同时斯科特要求保罗不公开自己的名字，避免太空商业化。1971年7月26日，阿波罗15号飞船升空。8月1日，宇航员斯科特和詹姆斯·欧文将铝制雕塑《倒下的宇航员》安放在月球上，旁边还有一块纪念碑，上面刻着之前为航天事业牺牲的8名美国宇航员和6名苏联宇航员的名字。月球终于有了第一件艺术品。斯科特的善举惊动了美国宇航局，美国宇航局要求斯科特提供倒下的宇航员复制品和在月球上的照片。比利时艺术家保罗于是复制了一座倒下的宇航员雕塑，至今在位于美国华盛顿的史密森学会航空航天博物馆展出。导弹预警卫星能看清地面、天空和太空的一举一动，会紧盯导弹飞行的火焰，执行全球导弹发射预警使命。虽然它浑身安装了各种高科技仪器，却毫无科学价值， 被讥讽为挤入太空的脓包。2009年4月5日上午，朝鲜银河二号运载火箭直刺蓝天，准备发射光明星二号卫星。但此次卫星发射看起来更像一场战争。美国火箭专家认定，银河二号运载火箭就是大浦洞二号洲际导弹。朝鲜则宣称，如果导弹遭拦截将反击，东北亚一时进入战争状态。突然，伴随着烈焰呼啸，一枚体型修长的火箭升腾，朝东南方向飞去。美国导弹预警卫星立即发现，11时20分15秒，大浦洞导弹点火，它飞越日本海和日本本土，最高高度70至80千米。11点37分，导弹第一级落入日本西侧海域。11时43分，第二级与第三级没有分离，残骸落入日本以东约1270千米的太平洋海域，发射失败。导弹预警卫星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？原来，导弹预警卫星是专门监视、跟踪和预测敌方弹道导弹的军事侦察卫星，上面安装了红外望远镜、红外传感器、可见光电视摄像机、核爆炸探测器等，它们是发现导弹的眼睛。导弹预警卫星能在导弹发射几秒钟内便将导弹发射时间、地点、袭击目标和到达目标的预计时间传送给战区司令部，然后导弹拦截部队发射导弹将敌方导弹打下来。早在1972年9月19日，美国第一颗国防导弹预警卫星就已经升空。如今为了安全，导弹预警卫星能根据温度和喷射速度分辨出导弹、自然火光和飞机尾部的热辐射，从而分清是不是导弹。 航天、太空探索、星际旅行，到处闪耀着人类的智慧。这些人类太空探索的各个里程碑事件，展示了人类强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，更赞扬了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和世界观。尽管航天具有极大的风险和失败，但失败乃成功之母，失败也是一种伟大。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，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。 美苏飞船第一次联合太空飞行，显示美苏关系在二战后第一次开始回暖，对世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。此次太空握手象征着两个超级大国太空竞赛表面上结束，也为后来的太空合作和国际空间站建设铺平了道路。自从阿波罗13号飞船在月球附近突然爆炸，无功而返后，美国宇航专家便设想，如果有救生飞船就好了。为此还设计了一种过渡舱，它有一个万能接口，能与各种飞船对接，包括苏联飞船。想不到苏联也积极响应，愿意进行过渡舱的太空试验和太空救生行动。为了此次全球瞩目的对接，美国派出了一艘加装了过渡舱的阿波罗对接号飞船，宇航员是斯塔福德、布兰德和斯莱顿。苏联派出联盟19号飞船，宇航员是利昂诺夫和库巴索夫。1975年7月15日，在联盟19号飞船发射前一小时，宇航专家突然发现彩色遥测系统不工作了。这时既没时间排除故障，也不能取消或推迟发射，因为美国飞船马上就要升空。为了维护国家形象和信誉， 只得先发射后修理，让宇航员带着零件在天上操作吧。于是联盟19号飞船按时发射了。在太空中，列昂诺夫凭借经验折腾了两三个小时才更换好零件，接上电线，终于出现了彩色图像。在苏联宇航员抢修时，美国宇航员更忙得够呛，过渡舱上有只插销拨开才能通往联盟号，但这只插销怎么也拨不开，它的一个螺丝帽要用一把长钥匙拧开，可长钥匙够不着这个螺丝帽。幸好组装舱门时录像了，地面航天专家重看录像，发现一个接头接错了，最后美国人忙活一夜，终于将插销弄好了。在飞行试验谈判时，美苏一直在讨论谁先打开舱门，谁先到谁那里做客，这关系到国家尊严。最后两国达成协议，美国飞船指令长斯塔福德先打开舱门，然后在对接口握住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的手。1975年7月17日，美苏飞船对接成功。阿波罗对接号飞船指令长斯塔福德先敲敲舱门，问：“有人吗？”联盟19号指令长列昂诺夫明知故问：“谁啊？”美国人答道：“自己人。”于是舱门打开了，列昂诺夫一把握住伸过来的手，但忘了约定，把美国人一下子拉进了自己的飞船。此时飞船恰好飞越法国东北部梅斯上空，两国宇航员热烈拥抱，互赠国旗、礼品、树种，并共进晚餐。全世界几亿观众通过电视转播目睹了这一重要的历史场面。飞船对接两天时间，美苏宇航员一起做了26项科学实验，然后飞船分开进行第二次试验性对接。这次主动对接的是联盟号。几小时后，苏联联盟号开始着陆，由于大风将返回舱的巨大降落伞吹到一边，软着陆发动机无法完全减缓冲击力，返回舱轰的一声砸到地面上，宇航员受到强烈撞击，差点晕过去。阿波罗对接号又飞行了两昼夜，着陆更惊险。当斯塔福德命令关闭发动机时，由于噪音太大，布兰德没听到，竟打开了窗户，结果发动机排出的有毒废气立即灌进了返回舱。看到两名宇航员昏迷过去，斯塔福德立即给他们戴上氧气罩，然后自己也戴上。返回舱倾斜着，一头扎进夏威夷的太平洋里，然后弹浮起来，又突然底儿朝天地翻过去。本来因中毒已经虚弱不堪的宇航员便头朝下悬在舱内，尽管危险，但他们终于完成了太空握手任务。让信鸽捎一封飞信，在大海里放一只漂流瓶都不稀奇。请给外星人写封信，给宇宙发个电子邮件吧。美国宇航局制定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，让空间探测器带去人类的愿望和梦想，把地球介绍给银河系文明大家庭。1972年，美国发射了先驱者10号、先驱者11号探测器，他们是地球人类第一种恒星际探测器。他们的科学任务是第一个到达木星，木星卫星再飞出太阳系。先驱者号两兄弟各带着一张内容相同的地球名片，向外星人介绍地球和人类。在先驱者号飞向遥远的银河系后，美国又制定了旅行者号计划。1977年8月20日和9月5日，旅行者1号和旅行者2号探测器发射，他们的科学任务主要是研究太阳系的边界。这次飞行的另一个奇思妙想就是冲出太阳系，给外星人送去地球的声音。为此，旅行者号侧面固定着一只铝盒，里面装有一个磁唱头， 一枚钻石唱针和一张镀金铜制唱片。铝盒外包装上刻着用科学语言表达的唱片用法和地球信息。这张唱片是地球人带给外星人的珍贵礼物，又称为地球之音。地球之音收录了能代表地球自然条件与人类生活情况的信息，录制在直径 30.5 厘米的镀金铜唱片上，时长为两小时。地球之音的前言是当时美国总统卡特签署的一封信。这是来自遥远的小小星球的礼物，它是我们的声音、科学、形象、音乐、思想和感情的缩影。我们正在努力使我们的时代留存下来，使你们能了解我们的生活情况。我们期望有朝一日加入到银河系文明大家庭。为了辽阔而令人敬畏的宇宙，地球之音是我们对遥远世界的良好祝愿，寄予了我们的希望和决心。地球之音的开始部分是用图像信号编码形式录制的116幅图片，说明了太阳系概况及其在银河系的位置，地球及其大气层化学成分、 DNA 和人体结构等，展示了地球上的海洋、河流、沙漠、山脉、花虫鸟兽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、科学和文明的成就等等。图片之后是近56种语言的问候语，其中有中国的普通话。它还录有35种自然界的声音，包括雷吼风啸、鸟鸣兽叫、鲸鱼的声音、婴儿的哭声、岸边的海浪，并选录了27首代表人类不同时代、不同地区、不同民族的音乐作品，其中有贝多芬、莫扎特、斯特拉文斯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。地球之音将在何时被哪颗星球上的智慧生物捡拾到，不得而知。从现在飞行的方向看，公元40000年时，旅行者一号将从一颗很暗的星附近飞过，而旅行者二号将在公元35.8万年时飞越天狼星。2012年8月25日，人类第一位星际使者旅行者一号飞出太阳系，进入广阔寒冷黑暗的星际空间。这是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、人类首次踏上月球之后、人类太空探索的第三座里程碑。目前还有三颗探测器正在飞出太阳系，先驱者10号、先驱者11号探测器和旅行者2号探测器。天文学家宣称，两颗旅行者号探测器朝着相反的方向飞行，已经在深空飞行了36年，表现良好，他们将与地球保持通信到2036年。无论他们飞到哪儿，无论他们是否存活，地球人都希望两个兄弟一路顺风。 一个个闻所未闻的太空故事，一段段惊心动魄的航天传奇，一幅幅令人神往的宇航蓝图，一座座人类航天的伟大丰碑。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，如果你有无限的好奇心和足够的勇气与智慧，就一起来昂首仰望美妙无比的太空吧。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。 太空探索需要勇气、志气和力量，其中苏俄进步号货运飞船是发射最早、发射最多、成功率最高的榜样。它为各国研究发展宇宙飞船提供了范本和经验，值得俄罗斯人民乃至全人类为之骄傲。2011年8月24日，位于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拜科努尔航天中心喜气洋洋，俄罗斯进步 M12M 号即将发射升空。它的太空任务是为国际空间站运送 2.67 吨货物，包括氧气、食物、燃料、信件、包裹和配件等补给品， 并对国际空间站进行三次轨道提升。倒计时开始，俄罗斯联盟 U 运载火箭腾空而起，越飞越高，将飞船送达高空。突然，火箭和飞船骤然下降，发出一道闪光。飞控人员大惊失色，完了，爆炸了。当时大部分残片在大气层完全烧毁，少数残片落地时发生剧烈爆炸，方圆100多千米都有震感。这是进步号货运飞船30多年来遭遇的第一次失败，真是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进步号系列货运飞船是由联盟号飞船改进的，只运货不载人。1978年1月20日，第一艘进步一号货运飞船搭乘联盟号火箭发射。1989年8月，苏联推出新型进步 M 号货运飞船。第一艘进步 M 号货运飞船就是到和平号空间站，后来为国际空间站运送补给。进步 M 号货运飞船拥有30天的自主飞行，它的燃料箱长 1.5 米，直径60厘米，可以携带多达150千克的燃料，并拥有与联盟号飞船相同的交会系统，可以与载人飞船对接。在太空中，空间站遭受地球引力，平均每天要下降近66米左右。2005年1月，国际空间站需要提升高度。以前国际空间站每次轨道调整一般只需提高4至4.5千米，但这次要提高8千米。只见进步 M51 号货运飞船的火箭发动机和定位发动机点火，19分钟内便将国际空间站的轨道高度提高了8.5千米，完成了预定的提升任务。此举好比小个子举起一个大个子，等于一只小狗举起了一头大象。常胜将军是对进步号货运飞船的夸奖。到2011年7月底，进步号系列货运飞船已经安全飞行30多年，共进行135次发射飞行。它从无事故，可靠性达 100%， 世界第一，是世界上最安全可靠的货运飞船。2011年8月24日的这次火箭和飞船爆炸让进步号货运飞船蒙羞，但无可挽回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文学《人类昂首奔赴太空的119个伟大瞬间》，作者刘进军，主编陆永祥，演播文天，编辑天时张璐。本书已由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。 世上名与智，人与事，能抱着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 演出开始了 啊！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。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啊，有一记者去访问驯虎大师阿加诺夫先生。 尊敬的阿加诺夫先生，你真是太有威力了，您瞧，您一举手，老虎就吓得往后退，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？ 阿加诺夫先生听到了记者的话，非常轻蔑地回答道：记者先生，这没什么，如果你也像我一样胖，而且经常一个星期不洗澡，那你也可以把老虎训得到处跑。 有这么一天，在一个高尔夫球场上，一位打高尔夫球的新手对他的朋友说道： 今天我打了148杆。 听到这位新手的话，他的朋友非常赞赏：不错呀，对于一个第一次打球的新手来说，这个成绩算是相当好了。 我也觉得不错，先生。我还有个想法，那就是我希望明天怎么着也能打进第二洞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话说有这么个金发碧眼的美女啊，这天走进了一家高尔夫球专卖店，她非常仔细地看了所有的陈列品，然后露出了很失望的表情。这老板一看这事儿，赶紧过来问： 尊敬的女士，您到底想在我这儿买点什么东西？您能不能告诉我？ 我想在您这儿买个绿色的高尔夫球，可是怎么也没找到。 女士，恕我冒昧，您能不能告诉我，您为什么非得买绿色的高尔夫球呢？ 是这样的，先生，根据我的经验，绿色的高尔夫球在沙坑里比较容易长。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两口子到高尔夫球场上打高尔夫球去了，他们刚刚打到第九洞的果岭上，这当妻子的心脏病突发倒在了地上，于是她赶紧向丈夫求救： 亲爱的，我需要帮助，你能帮帮我吗？ 听了太太的话，丈夫回答道： 没问题，亲爱的，我这就帮你找救援去。 说完话之后，丈夫大喊着跑开了。不一会儿，这当丈夫他又回来了。回来之后，他捡起了球杆，继续他的推杆。当太太的躺在地上，仰起了头，非常难受地问丈夫： 我快要死了，亲爱的，你怎么还在那儿练推杆？ 别着急，太太，我在第二栋那儿找到了一位大夫，他说他会过来救你的。 什么？他在第二栋呢？那他什么时候能赶过来？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刚才跑到那儿跟他们交涉过了，大夫前面的人都一致同意让大夫先打满18洞，然后就来救你。 而这天在医院做检查的时候，大夫给一男的检查完了，非常奇怪，因为这大夫注意到这位男士的颈骨上有许多暗紫色的淤伤，于是他很好奇地问这男： 先生，您一定非常喜欢球类运动吧？比方说打曲棍球、踢足球什么的。 听了大夫的话，做检查的这个男的犹豫了一会儿，想了想，然后腼腆地回答道： 不，大夫，说老实话，我还真不怎么喜欢球类运动。要说到运动嘛，我倒是会经常跟我太太一起打打桥牌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啊，有两个犯人在牢房里聊天。 我听说你在这儿要坐7年牢，你就不怕你老婆把你甩了吗？ 我不怕，先生，你还是不太了解我老婆。首先，我老婆她是个规规矩矩的女人。第二，我老婆她非常爱我。第三点，我老婆跟我一样也判了7年。 受伤，看着你的泪光。 DJ 乔装改扮， 故事别开生面， 生旦净末大变脸， 人物活灵活现。 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有这么一天，在一间书店里， Mary 小姐拿着一本书突然惊叫起来。 什么？这么一本又破又旧的书竟然又卖$20？ 听到她的叫声，老板走了过来对她说道。 没错，小姐，$20是这本书的最低价了。 可是先生，在您对面的布朗先生开的书店里，这样的书最多只要花$1就可以买得到。 听了 Mary 小姐的话，书店老板从 Mary 小姐手里一把把书拿了回来，然后说道。 这太有可能了，小姐，因为布朗先生到现在为止还是个单身汉，没准他看上你了。 话说这天晚上，小孙女拿着一本故事书跟奶奶那儿开始磨。 奶奶，奶奶，你就给我讲个故事吧。 奶奶有点不耐烦。 你看你都快上学了，你自己试着读一读吧。 听了这话，小孙女不高兴了。 我给谁读呀？我又没有孙女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话说这天下午，有俩小男孩啊，坐在门口聊天呢，这地上还放着块糖。路过的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大爷非常好奇地问他们正聊什么呢。这孩子们说他们正在比赛撒谎，说谁最能撒谎啊，就能得到地这块糖。老爷一听这话，马上绷起了面孔，对了两个孩子说道： 撒谎可不好，这是件坏事，我小时候就从来不撒谎。 听了这话，这俩小孩互相对视了半天之后，其中一个小孩非常沮丧地向另外一个孩子说道： 看来地上这块糖只能给这个老头了。 花儿放暑假之后，小明他妈看见小明没什么事儿干，就给他找了个游泳班，让他学游泳去。这一天，小明从游泳池游完泳回来之后，一回家他就跟他妈说： 妈，我们那个游泳教练水平实在太次了，还不如我呢。 你瞎说什么呀，教练怎么就不如你了？ 真的不如我，他游的什么姿势我全知道，我游的什么姿势他就是不知道。 嘘，严肃点，这里是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，汤姆先生去邮局寄包裹去了。这邮局邮递员啊，就告诉汤姆先生，快递需要$3，这漫游啊，大概需要$1。而这汤姆先生觉得自己这包裹没什么急用，所以呢，他就选择了漫游，还向服务员说明了情况。 我就选漫游吧，服务员，我想我这个包裹能在我有生之年送到，我就十分满意了。 听到汤姆先生的话，这服务员看了看汤姆先生，然后向他推荐道：鉴于这种情况嘛，老先生，我还是建议你选择$3的快递吧。 这天在家里，性子特别急的太太对脾气一向温和的丈夫说道： 亲爱的，你一定要跟我说清楚，昨天你收到了一封信，信上还撒了香水，而且是女孩的笔迹，我看到你打开信的时候冒了一身冷汗，你的脸色煞白，手也在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一定要告诉我，这到底是谁写的信？ 听到了太太的话，好脾气的丈夫解释道： 好吧，如果你想知道，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，这封信是你最爱去的那家服装店寄来的，信上说你欠了他们$7400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约翰先生的老婆有一毛病，特爱唠叨。有一回啊，在酒吧里头，约翰先生就跟他的朋友诉起苦来。 你们不知道，老兄们，我的太太实在是太爱多嘴多舌了，她太爱唠叨了。 听了他的话，其中一个朋友向他问道： 我说约翰，不会每次都这样吧？这回你们去海边度假，你老婆会不会老实点呢？就不那么多嘴多舌了，对吧？ 他还能老实？那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回我带我老婆去海边度假，她本来是想把自己的身体晒成古铜色，可结果呢，舌头先变色了。 这夜会不会有我？是不是除了我，你心里还有别人？是不是他比我温柔，比我能让你快乐？我要你轻轻松松回答，告诉我。可夜会不会梦我？是不是梦里的我不再让你难过？是不是他比我坚强，比我能让你幸福？我要你明明白白回答，曾经的海枯石烂，一转眼就上云天。何必再想，何必再说那一段尘缘？曾经的忧伤寂寞，一转眼就上云天。何必再想，何必再说那一个冬天？你看那花儿都谢了，你看那孩儿都哭了，你知道我会永远永远等你给我的回答。让我们忘了那片海，让我们来世再重来，让我们一生一世生生世世永不再分开。那孩儿都哭了， 刘校张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Baby， 只要你愿意，在一起就甜蜜，爱情也够简单，简单也够浪漫。Baby， 当我爱着你，不要再多话题，别去所有复杂情节，简单欣赏。就觉得温柔，就算我全身湿透，我们的晚餐可以很清淡，就只有白饭没有烛光，但却温暖。为你修理好电器，为我盖好了被子，起床望见你的日子最美丽。You're my love， 你不用多说，只要我们都爱着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别只这样。 Yes I do， 我不用多说，甜言蜜语太多的，就爱得最简单最浪漫，别只这样，只有我能。 Yes I do， Yes I do， 在家早说 Yes I do。 还有没有希望？不敢想象。 不了你的绝望，还有没有希望不敢想象、还有一点爱在未来，要等你灌溉花再开，最后一滴泪流出来，爱叫什么事看不开，总有人会离开，有人会悲哀，有人会意外，有人会重来，有人会期待，有人又喝彩。往天上看，没月光就不流汗，往地下看，没月亮就不会死不想，躺在身旁总空荡荡会喜欢，房间的光柔弱却非常温暖，换一个角度想就有希望、还有一点爱在未来，要等你灌溉花再开，最后的滴泪流出来，还有什么事看不开，总有人会离开，有人会悲哀，总会有意外，有人会重来，有人会期待，总会有喝彩。想不开就去想多，躲不开别想太多，到底没有什么大不了，没大不了、结局在电视还没播，剧情还要你揣摩，千万不要错过，错过没有希望，因为你没有爱，没爱希望就不存在，有爱就存在，明天的事不用去猜，我用爱来明白，没有希望，因为你没有爱，没爱希望就不存在，有爱就存在，你别奇怪，我期待期待还有一点爱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：开车时请勿使用手机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喂，我们已经上火车了啊，明天早上到，哎，放心吧啊。 没时间回家，就把爸妈接来北京住些日子，周末